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徐渭早年间曾经做过师爷，辅佐胡宗宪打击倭寇。当时倭寇有两个头子最让人头疼，对于王直，这徐渭建议用招安的方法哄骗他投降，而徐海这个人则不可留。徐师爷支了一招反间计，胡宗宪依计行事，先用礼物打动徐海的老婆王翠翘，博得他的好感，再来个挑拨离间，三面夹击，让他除了投降无路可走。说是官来不是官，判生判死手握实权，满腹经纶聪明能干，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舞文弄墨翻云覆雨，妙笔生花乾坤传。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幕后操盘手师爷第四季。徐海的集团看上去他是头子，实际上他背后是日本倭寇在操纵着。这个集团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除了他还有两位当家的。这就给胡宗宪挑拨离间的机会了。胡宗宪派出一个间谍在这三个人中间挑拨是非，但凡抢到好东西了全都拿过去孝敬徐海。这徐海乐得美滋滋的，这二当家的三当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与此同时，徐海的一个抢劫队伍也让胡宗宪给剿灭了。枕边风、内讧、败仗、三面夹击，徐海慢慢的真的动摇了。可是最后投降的时候他仍然不放心，上岸之前上千人手持弓箭大刀给他坐镇，身后的海上还有数十艘战舰来回穿梭。徐海站在城门之前放开嗓子叫嚣：胡大人，徐某特来请降，快开城门呐。城门上这些官员一看，好吗，带着家伙事投降，你都把我们包围了，万一说开了城门你出尔反尔攻进城来，那可怎么办呢？这些人吓坏了，哭着喊着拦着胡宗宪：胡大人呐，千万不能给他开门呐，一个海盗的话可不能信呐。胡宗宪没听他们的，他知道 徐海这么做无非是给自己找点最后的面子，能下得来台。胡宗宪让人打开城门，结果徐海乖乖的跪地投降。就在徐海投降的这天晚上，有两个人影闯进了徐海的房间。这俩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昔日的战友，集团二当家的和三当家的。这就是徐渭的反间计，他让胡宗宪暗中拉拢这两位，承诺他们如果除掉徐海，将来高官厚禄不成问题。这俩人本来就对徐海有意见，这回道哥相向，进到房间就把徐海给了断了。这个走私集团彻底被剿灭，结局皆大欢喜。这里头最惨的要说还得是徐海的媳妇儿王翠俏，她劝说徐海投降，无非是想跟着他过安稳日子，万万没想到劝说的结果是间接的害了徐海。王翠俏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第二天投海自尽了。王翠俏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金云俏传》，搬到越南的舞台上了，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人物。徐海死了，只剩下一个王直。跟徐海不同，王直的集团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上下一心，这个更难对付。而且最重要的是，徐师爷说千万不能让王直死。这个王直据说他的贸易量比浙江一个省的税收还多，强到比官府有钱，再加上走私军火，王直的势力比胡宗宪还要强。面对王直，咱们说过了，徐渭给胡宗宪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招安。王直再怎么样终究不过是个商人，商人想要的除了利益就是通商的权利。虽说胡宗宪不能开放海禁，但是以这个来谈判，这还是行得通的。胡宗宪马上写信给王直，说明自己谈判的诚意，还把王直的老母亲媳妇儿由打监狱里放出来，好吃好喝好待遇。这封信王直看了之后没有直接出面，而是派出自己的养子叫毛海峰，派他去跟胡宗宪接触一下。这毛海峰上岸之后，胡宗宪摆下盛大的酒宴招待他。毛海峰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你是官我是匪，万没想到这位胡大人这么客气，对我礼遇有加不说吧，还亲自陪酒请客。毛海峰很是高兴，跟这胡宗宪推杯换盏，好饮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胡宗宪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假装晃晃悠悠的喝醉了，举起酒杯还给毛海峰敬酒呢，来，咱们再喝一杯。毛海峰酒量大，根本没事儿。看着胡大人醉醺醺的，毛海峰站起身来，胡大人您别喝了，来，我扶您进房休息。这点儿正是胡宗宪想要的，他打了一个酒嗝，也好，咱们去我书房休息，晚上等我醒过来，咱们再豪饮三江水。毛海峰搀着胡宗宪，俩人晃晃悠悠的就奔了书房。一到书房，胡宗宪勉强支撑了一会儿，就趴在桌子上了，不动弹了。毛海峰一边干坐着也没劲呢，就四处打量书房。忽然他发现这胡大人的桌子上放着好多的文书。毛海峰拿起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的妈呀，这厚厚的一摞全是朝廷讨伐王直的文书。这里边有说应聘的，有骂这帮海盗卖国的，说什么的都有。毛海峰看得热血沸腾，感情这么多人想要除掉我们呢。毛海峰一转脸儿，又看见胡宗宪给朝廷的一封文书，上头写着说这王直实力强大，但是他也不是大恶大奸之人，如果硬碰硬 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不如双方各退一步，把他招安，王直归顺朝廷，朝廷呢把海禁放松一些，也不再追究他的过错，这样江浙地区的倭寇之患就能平息了。很明显，这封文书就是胡宗宪故意漏给毛海峰看的，为的就是赢得他们的信任。果不其然，毛海峰看完之后对这位胡大人心生好感，另眼相看。毛海峰回去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原封不动的全给王直汇报了。王直啊，一根肠子十八弯，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依然不动声色。胡宗宪派出使者去找王直谈判，王直的反应很特别，对使者他是热情款待，口头上呢也说自己早就想弃暗投明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可实际行动上，王直却小心谨慎，对谈判心有戒备，提出不开放海禁就没得可谈。这个胡宗宪可没法做主啊，难道说自己折腾了一圈只能回到原点等着再次开战吗？关键时刻徐渭徐师爷又出场了，说对付王直就要先攻下他的养子毛海峰。打这之后，胡宗宪就经常请毛海峰上岸，陪着他喝酒啊游玩啊，想以此为突破口打动王直。可是王直心里很清楚，不开放海禁他再怎么谈判也是死路一条。经过几轮小规模谈判，毛海峰对胡宗宪一天天亲近，他被胡宗宪描述的前景彻底打动了，回去跟王直汇报，劝说他议和谈判，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摆在明面上大伙说说，老这么拖着，那咱们永远是朝廷剿灭的对象啊。王直听了之后依然没反应，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还在观望局势。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突然出现在海平面上来投降了。胡宗宪一点准备都没有，只见海港上官府的军队戒备森严，大炮耸立，一看这架势，这哪是要让我们投降啊，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王直一下就怒了，立马派毛海峰去质问胡宗宪，我们奉诏前来谈判，现在你们这边却大军临阵戒备森严，怎么着，难道你想骗我上岸把我干掉不成？胡宗宪赶紧解释再三，三番五次的派人传话，王直依然不相信，除非你派个高官过来做人质，否则没得可谈。胡宗宪一听这话脑子转得飞快，派谁去呢？这个时候胡宗宪想到的是指挥使夏正，这个人平常不爱言语，可是肚子里边有祸，深谋远虑，考虑再三，这胡宗宪就把指挥使夏正给送到了强盗窝里。有了人质，这回王直放心了，带着日本商人前来投降。这胡宗宪的本意是想利用王直的影响力平息这帮倭寇，可万万没想到一个二愣子把他这计划全给打破了。胡宗宪跟王直这俩人是老乡，都是徽州人士，徽州商人呢，这是历史上的十大商帮之一呀。徽州人脑子灵活，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力致富一方，光大家族。王直的想法胡宗宪一清二楚，这回看见王直真心投降了，治理倭寇总算是进了一步，胡宗宪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只要说服了这个王直再去朝廷做做工作， 把海禁稍微放松一点，除掉倭寇这个心腹大患，就指日可待了。胡宗宪马上让人备下盛大的酒宴，热情款待王直。这边宴会上酒杯相碰，觥筹交错，那边快马加鞭800里加急，带着胡宗宪的奏书直奔京城。这封奏书胡宗宪早就拟好了，只等着王直一投降就赶紧送出去。奏书里头除了报喜，还有件事特别重要，胡宗宪亲自求情，让朝廷赦免王直，让他以贼治贼，戴罪立功。胡宗宪一个朝廷命官给海盗头子求情，这事儿听着都新鲜。其实胡宗宪这么干理由很简单，这王直的势力太大，只有他活着才能镇住这帮倭寇，大明朝的海防才能得以喘息。而一旦王直死了，倭寇群龙无首，到时候就会四处奔逃，这烧杀抢掠的更没法控制了。胡宗宪信心百倍，他相信朝廷一定会嘉奖他的功绩，赦免王直。可是这封奏书到朝廷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信。胡宗宪万万没想到他这份奏书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个时候朝廷里边都快炸开锅了，大臣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倭寇问题这么些年都没解决，你胡宗宪一来就干掉徐海，收服头目王直，天底下就你有能耐啊。王直为什么乖乖投降啊？你一个朝廷命官又为何给他说情呢？这里头肯定有猫腻。有些大臣不问青红皂白就上书弹劾胡宗宪，说他收受贿赂，给海盗开生路，这是引狼入室，置国家社稷安危于不顾，大逆不道。好家伙，一下子就给胡宗宪扣了一个掉脑袋的罪过。那位说了，这平定倭寇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成绩，朝廷里这帮大臣怎么这么不开眼呢？这里头跟朝廷上的勾心斗角有关系，表面上是弹劾胡宗宪，其实这帮大臣要对付的是胡宗宪背后这撑腰之人。谁呢？奸相严嵩。论能力胡宗宪有，只可惜您投靠了严嵩。更倒霉的是这会儿严嵩就快垮台了，您说这胡宗宪跟着这么一个遭人恨的主，谁能听你说呀？你做事谁能信呢？这些消息传到浙江，胡宗宪慌了，没功劳不说，再把脑袋丢了，这是何苦啊？万般无奈之下，胡宗宪只好退步，同意处死王直。咱们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平定倭寇胡宗宪有一套，可是他这个人平常为人上也有缺点。他投靠严嵩，这就最能说明问题，侵吞军饷，生活奢侈，这也是事实。如若说为了保一个王直，朝廷派人来查他，到时候再把自己兜进去，这可不值当了。为了保命，胡宗宪只好把王直交给了御史王本固处理。王本固，您听这名字就知道，本固本固，一本正经老顽固。王直到了他手上只有死路一条。徐渭一听这个当时就急了，胡大人万万不可呀，王直一死，老百姓就得遭殃了。胡宗宪也闹得一肚子气呀，自己花费了大半年的功夫，好不容易把这王直稳住了，没想到王本固这个二愣子非要处死他。徐先生，您快别说了，我也没辙呀，事已至此，我还能如何呀？ 徐渭长吁短叹了一番：“胡大人呐，眼下我们只有厉兵秣马，做好迎战的准备了。先生所言极是啊，咱们应该打起精神，振作起来。我这就去布置一番。”事情果然不出所料，王直一死，他手下的海盗倭寇立马乱成一锅粥了。一死，毛海峰立即起兵攻打沿海，这边胡宗宪派出戚继光、于大猷抗击倭寇，成全了两位民族英雄。在胡宗宪府上做事业这几年，可以说是徐渭这个大才子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几年。随着严嵩倒台，胡宗宪受到牵连，死在狱中，徐渭的师爷生涯也就此打住了。不过这徐渭算是给绍兴师爷的美名奠定了基础。师爷以绍兴人为贵，做师爷的学问是习木之道，俗称木学。这木学的教科书几乎清一色全是绍兴人写的。绍兴师爷美名在外，可是有句俗话说得好，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要想做个大师爷、名师爷，实在是不容易。做师爷的要文笔好、记性好、能言善辩、会应酬各种关系，您得比那当官的还有学问，要不然人家花银子请你干什么呀？请来之后试用一段时间，不行立马换人。这官场上错综复杂的，没一番真本事你如何立足啊？徐渭、乌思道这两位师爷辅佐有功，留下美名，可是官场上有那么多师爷，不可能个个都是模范。做师爷归根结底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见了银子不亲呢？再者说了，古代官场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官老爷脸前毕竟碍于身份有不方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得师爷出面去办这些副业，多一个人经手就多一个回扣，一层一层的剥削，大家彼此都有好处。官场上官员在明处，师爷在暗处，这两者心照不宣。这个时候一些走后门的人别出心裁，拿出银子不找当官的，转而先去贿赂师爷。清朝乾隆年间，大运和尚就上演了一出收买师爷的闹剧。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